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47名第五行啊，第五行，从下半段看起啊，从如来从体起用，备知病运，故妙用无尽。从这看起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佛法不同于世间法，是佛法确实它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，体就是自性啊，从自性备知上因，起作用的，总而言之不出慈悲跟智慧，这两种全是心的，一定要明心见性，它才能现前。那么没有明心见性的，还是占多数，无论是自己修学，是为人演说，都必须以经论为依归啊，不能违背经典宗旨啊，否则的话肯定就出错误啊，以凡夫的知见来解释佛经，这种事情可以说自古以来啊就非常之多啊，所以古时候讲经的法师一定要开悟，为什么？没有开悟，全是自己的知见。啊，自己错了，情有可原，你还误导别人，这个罪就重。啊，不识如来真实意，自己以为是如来真实意，这错解。所以开经记上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严肃啊，决定不是随便说的啊，古人有修有证啊，证是什么？烦恼真断了，啊，小乘，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，三果以上，啊，在中国，传承佛教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有这个视频，是中国经典的翻译，确实是无比的殊胜。参与翻译的都是中国的，其中有不少佛菩萨再来的，啊，来主持这个仪场。 他们只要见性之后，佛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你是以自性来接触的，跟你自性没有两样，是心心相应的。那没见性的，通通用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里头的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哪有不错误的道理？于是经教的流传就难了。我在早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是去听经的，不是去学讲经的。从来没有起这个念头，我这一生去讲经，没起念头。这是到台中之后，李老师鼓励我们大家。他开个进修班，同学20多个人，要我参加，我不敢。他告诉我，你去看看，那可以，我去旁听去看看，他们在上课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结果一看的时候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这个盘素质不成器，学历有大学一业的，没有毕业的，朱飞居士念过大学，应该是大学2年级的，有高中的，绝大多数呢是初中跟小学，占2/3，20个人占2/3，程度小学程度，初中程度，而且年龄呢，从20多岁到60岁，这班不好教。所以李老师完全用私塾教学法，就是个别，两个人一组，两个人一组，这个教导的方法很笨拙，让我们想起古时候这种教学，我小时候念过。一年，大概一年不到，私塾有这么个印象，那个时候私塾的学生最小的6、7岁，最大的有15、16岁，这么一群孩子，一个老师带的，大概也有30多人，也挺热闹的，一个教室里的相扣。每个人念的课本不一样，有念三字经、千字文、百家姓，有千家诗，也年岁大一点有念古文的，念古文观止的，念四书的，每个人功课不一样，我一看老师这个进修班呢，有一副如是，但是怎么讲法呢？完全是佛讲，老师让学生两个人一个组，一个呢讲普通话，一个是讲闽南话，就好比是翻译即使他们是用一份讲稿，两个人上台，所说的全是老师说的，把老师说讲得很慢，笔记把它记下来，那个时候没有录音，录音这个设备都没有，完全靠笔记， 这两个人也记不下来，如果是小学程度的话，他怎么记得下来？所有的同学都帮助他记啊，我们每个人听到，每个人都记，记统统教给他，他会去整理啊，把它写成一篇讲稿啊，一篇讲稿两份啊，两个人一个人一份啊，上台去讲，时间呢是一个半小时啊，那么一个半小时等于真正上台去讲是45分钟啊，除了上台的仪式啊，讲完之后的回向，实际上一个人是40分钟啊，就是这样的讲稿啊，这个讲稿是确实，如果讲错了，老师负责任，同学没有责任，老师负责任。所以我看了之后，我说这个学法可以啊，老师要我参加，我就愿意参加啊，就是古人的标准高啊啊，这方法能行吗？老师说，古人方法是正确的，现在没有人讲这个。如果你们这些人再不发愿讲，佛法就断了。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啊！那怎么个讲法呢？我们没开悟，怎么讲法呢？老师提出来，我们讲注解啊，这我们松了一口气了，还是讲注解。而注解呢，最好是以古人的注解为标准，为什么？古人确实有修有证啊，现在人的不敢讲啊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是他自己的见解，不是佛的解释啊，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，也就是。佛是从体起，我们今天是从什么？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起，那这个差太远了啊！所以尽量勉励我们采取古注啊，古注多半是文言文。我们用白话把它翻出来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古注里头看不懂的，看不懂的不说，念过去没过时啊。老师提醒我，你看注解，古人注解也有经义理，我们看到好像是有意思，为什么他这条没讲清楚？老师说，可能他也没有透彻了解。他不敢讲，他念下来，这个没过失。这是夫子所说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是做学问最良好的态度。啊，我们在台中学到了。啊，不能了解的念下去就好。啊，不必一定要勉强。把它讲出来，人家要问我这一段我不懂，你要懂的话你讲给我听，向别人请教啊，一定要谦虚，要恭敬啊，诚心诚意的去学习，会得到佛菩萨的感应啊，这是每一个真正发心上台讲经的人都有感应啊，老师教我这个方法啊，我采取古大德的、祖师大德的注解，但真有很多地方看不懂啊，不要去想，想是胡思乱想，不能解决问题，放下， 把经本放在佛像面前拜佛，拜上个两三百拜啊，哎，忽然就通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完全自然往上涌，我们拿笔写都来不及。感应不可思议啊，像这种感应常常有啊。啊，老师送我四个字：至诚感动。啊，要弘法利生，对于世间法你要通啊，出世间法就经也要通啊，啊，经的教义通，你契机；就世间人情世故通，你契机。啊，离机双契。啊，老师举个例子，世间法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就是中国这一部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读吗？那佛法呢？那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。那这就把人吓到了。啊，怎么办？我们求感通，感是感应。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怎样去感呢？真诚，要学真诚，真诚到极处叫至诚，至诚决定能感动。啊，老师叫我一生守住这四个字。啊，这四个字不但是对经教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在人接物，都要用至诚。你这个至诚才是真的，啊，才不是假的。我求佛菩萨用诚心，求跟一般人往来就可以欺骗，咱就错了。一心无二用啊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啊，叫我们在这上下真功夫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我们用了60年的，啊，最初认真努力学习，啊，好在我从小对名利看得很淡，啊，这个到以后对学佛来说是很大的帮助。啊，我心量也比较大。啊，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同学，他教我忍辱波澜。啊，我跟他学了忍辱，一生当中得很大的受用。啊，无论什么样的逆境都能够平安度过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所以跟一切人不会发生冲突。为什么？你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你也不要。啊，我要什么呢？每天上台讲经，你不要啊。啊，名闻利养你要，那个我不要啊。所以没有冲突啊，跟任何人都好相处。我们细心观察诸佛菩萨，他果然是这样的。啊，诸佛菩萨跟什么人发生过冲突？ 跟妖魔鬼怪都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关系。这个真是得大自在。啊，彻底放下。我今天所要的阿弥陀佛你们都不要吗？啊，经典你们欢喜我都可以让给你。啊，我最后的时候我就要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的没有一样放不下。世尊在金刚经上说，法上应舍何况非法，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天下太平。啊，是从体其用一个智慧。又是福德，福慧双修啊！放下是真正的福啊！你看古人，中国古人讲一句话很有味道：“吃亏是福，难得糊涂。”啊，别装得太聪明，糊涂一点好。啊，糊涂一点没人嫉妒你。啊，肯吃亏，啊，吃亏真的是福啊！消灾免难了所以一佛二菩萨的表法啊，佛是代表体啊，性体是无知，般若无知它代表根本知，代表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经常讲的清净平等觉，它代表着其实代表清净平等觉，其用的时候其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，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，就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什么妄想都没有啊，人家来问什么对答如流，不需要用思考啊，直接就把问题给你解决了。啊，什么疑难杂症离不开业因果报，离不开这个东西。啊，个人的、家庭的，啊，是事业是啊，遭人。都不能出这个原则，掌握住这个原则了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当然首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后才能帮助别人，实际上只是提供别人的一些参考资料而已。那真正解决问题是他自己，这一定要懂啊！心有不得，凡求诸己，老祖宗的教训啊！啊，不从自心去解决问题，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。啊，今天你看这个社会上多少冲突无法解决，原因什么？都把这个目标搞错，他不从自己。他从别人，从对方，从外面环境，这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如果回过头来从自身的解决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妙用无尽的。是乃弥勒菩萨，你看以佛智超胜赞叹佛德啊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啊，赞叹阿弥陀佛，又佛十号之一曰天人师，天上天下为佛徒尊，犹不设方 为大道士，故人颇为一切天人之事。佛是四道，以四道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宗教性质完全不相同啊，它是教育。你看它的历史啊，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展开教学，79岁圆寂，49年之间他们有一天休过假啊，为我们实现兢兢不懈啊，他的精进是帮助别人的。19岁出家，放下了烦恼障，啊，他是王子，太子的身份，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，啊，放弃王位。放弃宫廷里面的生活，富裕的生活，出去求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啊！一般人所求的是名闻利养、荣华富贵，他把这些东西都丢掉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烦恼。你想得它可以，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啊，它的实现让我们去认真反省，这不值得。啊，他开悟是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，那叫所知障。啊，他要求真智慧啊，自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的能相好，他要求这啊，回过头来从自心求，不从外面求啊，他如愿以偿啊，啊，真得到了啊，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种实现告诉我，他能做到，每个人都能做到啊，所以他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就是你烦恼障跟所知障放不下，你成不了。你真肯放下就成了啊！所以我学佛第一次见出家人就张家老师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法要啊，啊，这个法要是什么？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法是什么。啊，知道佛法是这个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 啊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切入？我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啊，老师听到我这个问题之后就看着我啊，很严肃的看着我，也看他，等他回答。我们这样一看就看了半个多钟点啊，那时候他的小客厅只有四个人啊，四个人都像入定一样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说了一个字，有。啊，这个有，我们马上就振奋起来了。那他就不说话。啊，很多年之后，我才想到。啊，他为什么不当时就跟我说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。啊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心浮气躁啊，讲了没用处，所以耳边风。啊，右耳进去，左耳就出去了，不起作用。一定要讲，把心定下来，把情绪统统放松，这时候告诉你，就管用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浮躁的态度。我遇到这样一个老师，用这种方法教导我。啊，那么又停了六七分钟，给我说出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你就能够切入了啊！什么叫看破？事实真相明了了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不就成佛了？啊，当时老师没有这样详细给我解释，啊，他要求我一定要做到。我告辞的时候，他送我到门口，跟我说：“今天我给你讲的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”啊，我真听话了。啊，我问他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从布施，叫我学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啊，告诉我放下这三种。自然有三种果报，那就是你会得到财富，得到聪明智慧，得到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不是为这个来放下的，我们是希望啊，其如如来境界啊，此地所讲的体啊，我们如何契入如来所证之体？啊，就是自性的，宗门讲的明心见性的。我们求这个。如果要是求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就落在人道了。 啊，这是世间人所要求的。啊，你要依照佛法说，肯定求到。啊，你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你会得大财富。啊，命里头没有聪明智慧，你会得大智慧。啊，命里面是短命，可以得健康长寿，真求得到啊！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！啊，他有理论，有方法啊，如理如法的求，哪有求不到的？啊，不合理、不合法而求到的，那是什么？命里头有。而且命里有的时候决定已经打了很大折扣了。啊，是错了，不值得了。啊，真诚去修行。啊，那么你得到了这三样东西得到了。你要真正为苦难众生服务。啊，你所得到的有价值，有意义，那会越得越多。如果得到的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别人，你得到东西很有限。而且果报不好。如果是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堕落在名利里面，往往果报都在三途。啊，这些道理不清楚不行啊！啊，都清楚，都明了，都放下，这是走的正道。啊，走的是佛道。经上讲的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啊，佛的十号之一有天人师啊，这是说明世尊当年在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有不设防。为大道士，这八个字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行业都设计了。啊，世尊在世，确实是有话释放，居无定所。他没有固定的道场。什么叫道场？讲经教学的地方就是道场。可能在树下，可能在山坡，可能在河边，任何地方他教学，那就叫道场。没有房屋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说明明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，别的地方去了。啊，确实一生过着油画的生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建一个经学，也没有建一个寺院。啊，这些寺院庵堂都是佛灭度之后啊，弟子们建立的。佛陀在世没有啊。啊，那些过往大臣供养园林 啊，别墅啊，请佛在那个地方休息讲经教学，佛也接受啊，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。接受用现在的话说呢，佛接受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所有权还是主人的啊。他在那里讲经教学一个时间 一段时期，结束之后还给主人啊，他离开了啊。世尊原籍是在树林里面，不是在房子里头啊。这些他老人家的表演，我们细心去体会，细心去观察啊，从他经典教诲当中完全印证啊，对于这个世界，明文理扬，无欲流尘，一丝毫都不沾染啊！啊，那个心都清净了。那我们体会到了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世界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里会有分别之处？啊，所以佛的现身，现而无现，无现而现。佛的说法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啊，我们要会听的。啊，会听的人怎么样呢？也得要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那你就真起伏。啊，我们现在不行啊，我们有说有听。有说有听是，我们用的是实心。八十五十一心中。没有专制啊。啊，转八十成四智，那就是说而无说，听而无听。啊，那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转十成智很有味道的话。啊，这是什么知识？如何能把知识转变成智慧？啊，转的方法，小乘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转了一半，大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全转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见是见性见，楞严经上讲的清楚。我们听是闻性听，闻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这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修成功的？啊，他是用听。啊，怎么叫梵文？听的时候不用耳识，不用意识，不用莫那识。啊，用什么呢？用闻性去闻。闻性在哪里？只要你不用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闻性。你见了就是见性。这就是从体起用啊，妙用无尽啊。那我们现在不会 啊，不会就老实学经教，经教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乖乖的去做。啊，这样学可以学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学到相似即佛。啊，见性就不是相似，真佛了。相似即佛可以到十法界里的菩萨佛，到这个地位。啊，都是非常认真的，很认真，很乖，很听话。啊，佛教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啊，能够到相似即。啊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如果是真心，转八十乘四智就不是方便土了，他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品位不一样。不过在极乐世界，他说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。下下品往生啊，在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，成就殊胜，不可思议啊！阿惟越致菩萨，也就是说明他是化身菩萨的待遇啊，智慧神通道理，跟化身菩萨一样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价值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找不到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是转八十乘四智，话说的很容易。啊，事上确实有非常非常的艰难。我们要是知道这个难，就不必去找这个麻烦。啊，我们的一生寿命有限，这个路认真去想想，很难走得通，就回过头来走进去。啊，净土这个路，你看《往生传》，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里面有一半的人，差不多三年就成功。啊，三年的时间，我们认为有可能。啊，三年时间。一门深入，三年熏修，真没有问题啊！啊，在三四年前，深圳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的表演，啊，他才三十出头啊。听到我讲经讲的这些地方，啊，他就闭关试试看，是不是三年真能往生？啊，他在官方两年十个月成功了，啊，预知时知，我相信他的寿命他不要了。啊，跟阿弥陀佛走，佛真的把他接引走了。啊，回过头来我们想想，这些念佛人谁能跟他相比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啊，这就说明了凡夫成佛不难啊！ 难在我们自己不认识路啊，难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修行啊。啊，一句话，经教懂不懂没关系，真信不需要懂得这东西。啊，40年前。星云法师在台湾南部买了一个山，他把它起个名字叫佛光山，建了一个佛学院，请我做此教务主任。啊，我在山上教了10个月。啊，遇到一桩事情。佛光山有个长工，因为它的建设是常年不中断，几十年不中断，工人就一辈子在这做，等于他包了。啊，这个长工是江津乡人，离佛光山很近。啊，工人有一天告诉我，他们的邻居有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。站着我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亲眼看见的，劝我们念佛。那前几年高雄中山大学的校长请我到学校讲演，我提出这桩事情。啊，我讲完下台之后，有2个人来找我，他们是江津乡的人，告诉我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这些人来给我们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啊，他们的视线是给我们做证明啊，不是假的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所以我曾经劝过同学，啊，我们在一年前看到美国2012的这个电影，我看完之后，那一天陪我的有20多个同学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们就把往生的时间定在2012的11月，我们就一句佛号啊，看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哭，肯定会哭啊，我们不受这个灾难，这个灾难与我们没关系啊，真正念佛人在这个机遇当中客气求证，我们把时间定到了，我求证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心是定，心是清净，没有惊慌，没有恐怖啊，心不散乱。底下讲见得知福，这是遇到了，我们这一生能遇到福啊，今年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啊。此地说人生难得，佛难知啊，得人生不容易，得人生遇到佛更不容易，我们今天遇到了啊，遇到佛，遇到佛法，以 大庆也，这值得庆幸的，不是一般的庆幸，无比殊胜的庆幸。那佛闻无量寿身，那这还得了？你遇到的不是一般佛，遇到阿弥陀佛了，遇到无量寿经啊，经云：信会闻法难中难。这关键就在这两个字：信会。啊，我真相信，我能理解。我依教奉行，这是会。会的反面是愚，是迷。那愚迷的人信了，不求解，他也不认真的。啊，还留念在世间的名利五欲六尘，他这个放不下了。啊，那这一生就很可惜，会空过了。啊，何况所闻来六字红名，夜沉怨海。最极圆顿，不可思议之妙法了。我们今天问的是不得了啊！啊，六字红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弥陀的圣号，是自信的道。啊，无量光无量寿是自信，只有自信是真正的无量光寿。啊，等觉菩萨都没有，等觉菩萨无量光寿啊都是有限的，有期限的。啊，只有自信无量光寿是真的，没有期限的，永恒不变。啊，所以弥陀名号是自信的道。啊，我们称弥陀圣号，自信道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一称愿海，这是赞叹阿弥陀佛，法藏比丘所修成的。啊，夜晨是做佛去了，不是做菩萨。啊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所证得的佛果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啊，这是四十八页，跟这部经的经文所说完全相应的。啊，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顿是快速顿成。啊，你在一切经教当中找不到，哪有比这更快？啊，快到什么程度？弥陀经上所说的好，若一日若二日，一天可以办到，两天可以办到，啊，三天可以办到，一天两天的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三天有记载。啊，宋朝盈科法师。啊，他是三天。 真做到了。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他凭什么？他本身是个不守清规犯戒的和尚。在庙里人家都瞧不起他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勇猛劲？他怕因果。因为他自己造的罪业，自己很清楚。自己的行为决定堕地狱，怕地狱苦啊！向同学们请教，又没办法救他，他的毛病习气很重。同学们给他一本往生传，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。就决心痛改前非，忏悔关起疗房的门。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。他也不吃饭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真叫至诚感动，真诚到极处，他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告诉他。你的寿命还有10年，到你10年寿命完了命中的时候，我来接你。因果法师说我不要了，10年寿命不要了。因为自己脾气很重，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我10年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。我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说。阿弥陀佛当然呢，意思叫他表法，表个法给大家看看。不是当时带走，当时带走的大家不知道，没人晓得。他怎么关门念三天佛的时候，他就死在房间的，大家不知道。佛告诉他，3天之后我来接应你，那这就可以表法了。他很高兴，门一打开，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我3天之后来接应我。这庙里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。但是没有人相信啊，你这种人，这3天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好在3天不远，看你3天往不往生。到第3天真掉色了。他要求大众帮他作孽，送他往生，真往生。这不是假的。最极圆顿的永阔法师证明给我们看了，破戒比丘念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，寿命不要了，就说了，不可思议的妙法了。他做出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！真的遇到危险急难了，我们要学他了。他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真诚到基础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一心投靠阿弥陀佛，你赶快来接。我们的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造罪业不怕，因果造的罪业很重， 阿弥陀佛都来帮助他了。啊，何况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啊，他念三天了，三天三夜没中断，他的罪业大概也消得差不多了。啊，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阿弥陀佛。这叫真忏悔，真消业障啊！你还怕什么？啊，不要怕业障太重啊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肯正干？啊，正干真有效果，确实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妙法。有。弥陀要结业，这是欧耶大师讲的。你看看，不论智心善心，有心无心，或结不结，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，假使千万劫后，毕竟因师得度。啊，这是说这个名号的功德。啊，盈科法师是智心，真诚到基础。啊，三天三夜就成就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句名号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智心念、善心念、散乱心。或者是有心念无心念啊，有口无心，或者是结或者是不结啊，只要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听进去了，听了啊，有心听无心听都可以，是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，你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啊，佛度有缘众生，你阿赖耶识里只要有阿弥陀佛的名，或者有阿弥陀佛的像，哎，看到这一尊阿弥陀佛像，你见到业力眼根，听到名字业力耳根，啊，你阿赖耶识就有种子。啊，什么时候缘成熟的时候，你就遇到了。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啊，所以假使千万劫后，这个千万劫当中你都没有遇到缘，千万劫后啊而遇到了，因师得度，就因这一句名号得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帮助众生，帮助别人，跟别人结法缘，就用一句阿弥陀。啊，就用这一句名号啊，甚至我们穿的衣服把名号印在衣服上，绣在衣服上，你到外面去走一圈，很多人就中了善根了好啊，你跟多少人结了缘啊，这个事情是大好事啊！故今会众欢喜庆幸，开发佛智，明悟自性，故曰心得开。啊，佛菩萨 道场的领导人啊，乃至于我们自己学佛明白这个道理，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让大家知道有阿弥陀佛。让大家有意无意念一声阿弥陀佛。这个人就已经得度了。啊，但不是现前。啊，现前如果他真的明白，真的努力啊，抓住不放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给他种了因呢，下了种子啊。啊，将来缘成熟了，就是这个种子就是。啊，就这个种子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开发佛智，明悟自性，啊，为心得开明，如慧疏云。开发法智，断灭无明，故曰开明。迷是无的意思，迷不欢喜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。啊，欢喜，啊，心得开明。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经文。佛告弥勒，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啊！适当念佛了，戒断呼吸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犹不三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度未度者，若草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业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极苦痛，卧愁不尽，无可乐之，一字断绝，悉出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。这一段念了注解上写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佛重会弥勒啊，前面为弥勒佛的开始，不厌其烦，啊，再进一步看到他首当自度啊，这一句话太重要了。你自度，你才能度人；你自己成就，你才能成就别人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自度？前面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缘找说出来了。啊，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。这头一个对佛不是敬啊。那你这一生当中得度的机缘就没有了。啊，你有善根，阿赖有善根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敬字都重要。 啊，古人教学，这个孝敬是从小培养的，从什么时候？中国在古时候，大家族里头，啊，所谓是富贵人家，贵是有地位，啊，做官，官做得很大，富是有财富，啊，这样的人家，决定是知识分子。啊，他没有知识，他就不能在社会上取得这么高的地位，啊，这么大的财富，啊，所以都是读书人，对儒释道都通达明了，啊，所以家里面人重视家教啊，这几乎。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家族家谱里面看到，啊，家谱里面除了记载从元祖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不断绝，啊，这是家庭的历史之外，一定记载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啊，所以妇女从怀孕的时候就懂得胎教，啊，孕妇之礼最重要的，懂得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，所以怀孕的时候这10个月不能有不好的念头，念要正，行要正，啊，言语要柔和，啊，动作要端庄，它通通影响胎儿，啊，这个十个月，那就真的叫扎根之根本呐、啊。这小孩生下来一定很好教，啊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丝毫偏斜干扰他，他所得的是纯正，啊，纯净纯善。小孩出生下来之后，他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就在模仿，就在学习，啊，所以接近他的人，父母是最接近的，时间是最长的，啊，表演给他看，表演什么？现在讲的《弟子规》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叫小孩念的，不是叫小孩背的。别搞错了，是父母做出来给他看，啊，父母把弟子规全做到了，啊，他通通看会了。这个3年教育，1000天叫扎根教育，那父母完全是身教，就是身行。没有言教，言教他不懂，甚至他还不会说话，啊，父母怎样对他的父母，哎，小孩看到了他就记住了，啊，这是中国教育，我们这个教育丢掉了大概150年，150年前非常普遍，啊， 1150年，啊，头一个50年还有少了，不太重视。啊，最后的这一个世纪，这100年，所真的是我了。啊，现在讲出来，没人懂，没人知道这回事情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啊，父子有亲，那个亲非常明显啊，亲爱啊。啊，现在小孩对父母不知道孝顺。啊，父母真是娇生惯养，把小孩都教坏了。小孩认为父母伺候他是应该的。那伺候稍稍怠慢呢，他就要报复了。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啊，所以有杀父杀母，会出现这种事情。啊，这在古时候从来没听说过的。啊，是小孩到6、7岁之后上学了。啊，把这些事情讲解给小朋友听的是老师的责任。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，也是身心言教。啊，他已经学会了，再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，哦，小朋友他懂。啊，为什么要孝顺，他就明白。那这个时候可以叫念弟子规。啊，弟子规里所说他全做到。啊，再叫他认识字，明白这个意思。老师会讲为什么要孝。啊，把孝悌忠信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小孩的孝顺未必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那把这些东西讲清楚讲明白，在德行上根深蒂固啊！啊，还有多余时间就叫他背书，为什么呢？不让他胡思乱想，他要不去背书啊，他也会胡思乱想。所以从前教育很厉害啊，啊，聪明的人每一天多背一些，啊，迟钝一点少背一些，啊，最少的100个字，啊，一天背100个字，最多的大概差不多700个字，啊，普通的是300到500，这样中等根性。啊，上等根性的可以到600-700个字。啊，所以老师教句读啊，教你念。标准就是你10遍可以背得下来。啊，念10遍还不能背不下来，就不能再读了。啊，所以那个很聪明。念6、700个字。10遍他就能背。啊，所以这是个标准。一定要适合他的根性他的程度。啊，因此每一个学生的标准都不一样。啊，同时学一部书，比如说学论语背论语。啊，记忆力很强的。他就背得多。啊，论语20篇他可能一天就背一篇。啊，那个程度差的。啊，记忆力不好的。每一天只能念几行。 啊，100个字左右，10遍他会背，一定会标准。啊，他能接受多少？所以读书弱啊，每一个人都适合自己的程度啊，读书很快乐啊。四书里面读书不讲解，只讲解做人的道理，书不讲解，书是叫你背啊，背书就是修定，修禅定啊，不许你胡思乱想啊。那么10遍能背下来了，老师督促你，聪明的人小朋友要念100遍，背100遍啊。稍微迟钝的人，他要背200遍啊。那到第二天呢，一上学先要把昨天的功课就是从头到尾背一遍，再叫你念下面。所以这个书念的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我们就没下过这功夫都不行了啊，都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来。李老师这我们上面一代，他大概是比我多2代祖父级的啊，他就不要查资料啊，全会背啊，引经据典随手念来，那么容易啊。我问老师啊，老师你记得真多啊。老师说你不知道，会滚砖头来的。那是背不出来，被罚的时候跪在砖头上啊！啊，现在没有这种体罚了，从前体罚是家常便饭了。啊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，老师教学生很严格啊！啊，学生受了处分了，老师会。啊，这个家长会到老师那感谢，还要送个礼物给老师，谢谢他的管教。哪有像现在呀、啊？现在老师严格一点，家长学小孩回家对家长说，家长马上到警察局去告状，这个老师虐待儿童。这教育不成话了，怎么能教得出来啊。我这一代所经历的还有一点这个情形啊。我们念小学在学校犯规了，被老师处分了啊，处罚了啊，心里面有的时候流着眼泪回家去，怎么了啊，被老师罚了啊。父母第二天买了礼物去感谢老师，我们看到了以后处罚了，回去不说话也不流眼泪，免得还要父母送礼物给他。啊，这种风气在现在完全没有了啊，这些师道没有了，孝道没有了啊，人造作许许多多的不善的事，你就决定不能怪他啊。这个是有历史的原因，一定要懂得啊。怎么挽救呢？从自己做起叫孝叫敬 课堂里头从来没有挂老师的照片，没有的啊。佛教讲堂里头只有供佛菩萨了，没有供老师的啊。那今天我们都把老师的照片放得大大的，都挂在那干什么？教小啊。从我做起，我来表法了啊，对老师是一种安慰啊，对大众是一种提醒的啊。净宗，我们这边十三代的祖师啊，这是画像啊。我们这一生很幸运，能够学到一点传统，能够学点一套佛法啊，能信能解啊，能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上啊，真正像方老师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对老师不能不感恩，不能不礼敬啊。上课之前，这堂课完了之后，都对老师鞠躬致敬啊，对老师。佛告诉我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。这四重恩是父母恩、老师的恩、佛菩萨的恩、国家领导人的恩啊。所以我们这里供国家领导人的也是照片啊。每一堂经讲完之后，我们都回向，为有恩于我们的人给他祈福，为有灾难的人为他祈祷啊，希望消灾免难啊。从我们这里带头来做啊，劝别人，人家未必会听你的啊。我们自己天天做，希望这种真诚的心慢慢会感动一些善根深厚的人啊，他们看到会有感动啊。重新再回到从前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，如果是三代之后，那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啊。我们深深相信有可能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抱住前途是光明的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真理，真理是不会被磨灭的啊。这个世界世世代代一定有传承的啊，如果我们发现有传承的人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，帮助他， 我们不是圣贤，我们也不是佛菩萨，我们是凡夫。啊，凡夫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啊，能认识人。啊，所以也有一些人呢，欺骗我们，我们也被欺骗过。啊，每一次欺骗，被欺骗，我们认真反省，我们不会责怪他，我们检点自己，我们自己做得不好，德行不够。啊，这样子呢，帮助我们提升境界。啊，逆增上缘，往往比顺的增上缘呢还殊胜。啊，经典里面教训呢，我真落实了。这个确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所以这个敬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恭敬，敬佛之，敬后佛恩呢，名为敬佛。敬佛。啊，首先要敬佛。啊，提倡孝道。孝道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大根大本。啊，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叫孝，叫敬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，就是菩萨戒经上所说的：一切男子是我父。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这意思是说什么？用孝亲的这种心对待一切大众啊，你就孝做到家了。啊，老师恩同父啊，这佛经上说的很好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。啊，老师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跟亲兄弟没有两样。啊，一生都要互相关怀，要互相照顾，要互助合作。啊，不是外人。啊，所以这社会能和谐。社会能长治久安，靠教育啊，靠孝亲尊师的教育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来做？啊，举办大型的活动，这是宣传。啊，在今天，不但要办学校，还要有试验田。啊，真正做出来，哦，大家看到，感动，相信。啊，其实试验点重要，能做成功，我们过去 在庐江汤池做过，做成功。啊，真正做成功，它就有效果。啊，我们大型活动的宣传，宣传完了之后，你到那去看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点太重要了。啊，汤池这个点关闭了。我们离开了啊，台湾在做啊，台湾有两个地方在做大家都在努力，这个是全世界人都在等待着，都想真正看到。啊，六月初我在日本讲经半个月，日本那边的同学也想做，好事情，真正能够落实传统教学，日本的灾难会有大幅度的减轻，我们不敢说没有啊，会前进。我们乐观其成。日本的文化是春秋战国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。他们的民族性善于保守，一直到现在还非常明显，所以我们到日本去就好像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啊，农村里头的人民非常淳朴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在日本能够看到一个影像，水里妙用，威仪有色，柔和至直，待众生苦，能够看到一些。啊，很难得了。啊，所以敬和逢恩名为敬福，要知道用。父母对我们有恩，老师对我们有恩，佛对我们有恩，国家对我们有恩，一切众生对我们。佛家讲上报四重恩，何者承担领受之意，如来万劫熏修啊，入佛之见，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普林无数。这就是佛对我们有什么恩德，这说出来了。佛的智慧，佛的道德，啊，佛的教学，是无量劫修成的，生生世世永无 断绝。啊，确实他入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就是他成佛了，他证果了。啊，即使是世间的老师，他也有几十年的学习，啊，功夫、经验、心得，啊，来给我们分享，来教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你能说没有恩德吗？啊，农夫耕田，受尽了辛劳，啊，收获这些农作物供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吃饱。能穿暖啊，这是他的恩德了。一切众生各行各业对我们全都有功德，我们不能忘记啊。我们用什么回报他？在自己这个行业上认真努力，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做好，回报他。那我们才对得起。那佛陀教育就是以佛的直接开始我们普令无数啊，普遍让我们去觉悟，其如境界。我们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犹如的浅，犹如的深啊！所以菩萨级别也有五十一个啊，从初性位到等觉，五十一个阶级啊！我们要不断的去深入啊，希望证得。究竟圆满，一佛果觉作我因心，不离三起顿入佛智，这是净宗法门，这是一个特别法门。依佛果觉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，啊，而且成佛很久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啊，弥陀成佛到现在十劫了。啊，时间是用劫来计算的，这个数字今天所谓是天文数字啊。那么他的方法太巧妙了，就是用一句佛号啊，用这一句佛号做我们现在修行的因心，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心。哦，这个速度快了，不离三起，不要经历三大二乘七劫，不需要，顿入佛智，我们立刻就能够证得。啊，只要把障碍去掉。佛智就现前，用什么方法除障碍呢？就用这一句名号，妙就妙在此地 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定要晓得，起心动念都是错的。你要肯定这一句话，不要以为我起心动念是正确的、是好的，那就完了。啊，慧能大师与这个地区很有缘分，他是广东人。啊，在唐朝出了这么一位大德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真开悟了，怎么开悟了？放下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。啊，他这一放下，一放下呢，真的是真的所说的，顿如佛指。他不是见如，他是顿如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，我们真的要觉悟啊。不觉悟就错了。啊，真正要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是错误的，为什么？真心一念啊，念头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真心没念头，所以有念即错啊，这个要承认。那我们就不能没有念头，没念头做不到啊。啊，像慧能那种人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啊！在历史上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。啊，我们只有能把这个妄念减少，没办法断掉。啊，那现在佛教我们这个方法，把那些妄念统统换成阿弥陀佛。哎，这倒是个好方法，真是妙绝了。果然换过来了，我们就能够等。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妄心，妄心是假的，不是真心。我们的身体不是真的假的，有生有灭。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地球、星球有成住坏空，都不是真的。你想它干什么？你念它干什么？彻底放下，这一放下，给诸位说就顿如佛指了。啊，慧能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放下。啊，一句话听明白了，通通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之后才能够帮助没有放下的那些苦难众生，他们也是佛。我没有放下，跟他们一样，我放下来帮助他们放下，这就对了。叫自心化他，所以这段经文首当自度。啊，自己没得度，怎么帮别人？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